失了自己，生病没人关心。爱情来了缠绵过后，还会是一个人。爸爸妈妈还是山盟，最后还是离婚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孤孤单单一人在家，总是想着出门，为了交际陪人喝酒，最后还是恶心。每天都有太多电话，真是让人伤神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姐妹情是为了男人，最后还是纠纷。情动手足为了股份，也会留心不忍。买了彩票中了大奖，太多冤情等门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删了 QQ 想交朋友，发现都是情人。听说好的人们经常用的是 MSN。 装了病毒重做系统，硬件已经更新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求人办事必须送礼，对方才会安心。不熟还给是不懂还是太笨，麻烦太多邻居敲门，说我总是扰民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总是让人动心，太多太多未知的结果，总是让人疑问。回想童年天真的时候，真是让人开心，这是四清高丽的伤心。